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Spring 基础和 AOP 细节。在企业应用软件开发中， Java 是毫无争议的主流语言，开放的 Java EE 规范和强大的开源框架功不可没。 143665， 其中 Spring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企业软件开发的事实标准之一。今天这一讲，我将补充个别 Spring 相关的典型面试问题，并谈谈其部分设计细节。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 Spring Bean 的生命周期和作用域。 Spring Bean 生命周期比较复杂，可以分为创建和销毁两个过程。首先，创建 Bean 会经过一系列的步骤，主要步骤你可以查看文稿以及里面的示意图，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具体过程和先后顺序。第二， Spring Bean 的销毁过程会依次调用 Disposable Bean 的 Destroy 方法和 Bean 自身定制的 Destroy 方法。 Spring Bean 有五个作用域，其中最基础的有下面两种。Singleton， 这是 Spring 的默认作用域，也就是为每个 IOC 容器创建唯一的一个 bin 实例。Prototype， 针对每个 get bin 请求，容器都会单独创建一个 bin 实例。从 bin 的特点来看， Prototype 更适合有状态的 bin， 而 Singleton 更适合无状态的情况。另外，使用 Prototype 作用域需要经过仔细思考，毕竟频繁创建和销毁 bin 是有明显开销的。如果是 Web 容器，则支持另外三种作用域。Request， 为每个 HTTP 请求创建单独的 bin 实例。Session， 很显然 bin 实例的作用域是 session 范围。Global Session， 用于 Portlet 容器，因为每个 Portlet 有单独的 session， Global Session 提供一个全局性的 HTTP session。 今天我选取的是一个入门性质的高频 Spring 面试题目，我认为相比于记忆题目典型回答里的细节步骤，理解和思考 bin 生命周期所体现出来的 Spring 设计和机制更有意义。你能看到 bin 的生命周期是完全被容器所管理的，从属性设置到各种依赖关系都是容器负责注入并进行各个阶段其他事宜的处理。 Spring 容器为应用开发者定义了清晰的生命周期沟通界面。如果从具体 API 设计和使用技巧来看，还记得我在专栏第13讲提到过的 Marker Interface 吗？ Aware 接口就是个典型应用例子。Bean 可以实现各种不同 Aware 的子接口，为容器以 Callback 形式注入依赖对象提供了统一入口。言归正传，还是回到 Spring 的学习和面试。关于 Spring， 也许一整本书都无法完整涵盖其内容。专栏里呢，我有限的补充 Spring 的基础机制、 Spring 框架的涵盖范围、 Spring AOP 自身设计的一些细节。前面第24讲偏重于底层实现原理，这样还不够全面，毕竟不管是动态代理还是字节码操纵都还只是基础，更需要 Spring 层面对切面编程的支持。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Spring 的基础机制，至少你需要理解下面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控制反转，或者也叫依赖注入，广泛应用于 Spring 框架之中，可以有效地改善了模块之间的紧耦合问题。从 bin 创建过程可以看到，它的依赖关系都是由容器负责注入，具体实现方法包括带参数的构造函数 setter 方法或者 autowire 的方法实现。第二个方面， AOP， 我们已经在前面接触过这种切面编程机制， Spring 框架中的事务、安全、日志等功能都依赖于 AOP 技术，下面呢我会进一步介绍。接下来， Spring 到底是指什么？我前面谈到的 Spring 其实是狭义的 Spring Framework，其内部包含了依赖注入、事件机制等核心模块，也包括事务 OR Mapping 等功能组成的数据访问模块，以及 Spring MVC 等 Web 框架和其他基础组件。广义上的 Spring 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例如 Spring Boot， 通过整合通用实践、更加自动智能的依赖管理等， Spring Boot 提供了各种典型应用领域的快速开发基础，所以它是以应用为中心的一个框架集合。 Spring Cloud可以看作是在 Spring Boot 基础上发展出的更加高层次的框架，它提供了构建分布式系统的通用模式，包含服务发现和服务注册、分布式配置管理、负载均衡、分布式诊断等各种子系统，可以简化微服务系统的构建。当然，还有针对特定领域的 Spring Security、Spring Data 等。上面的介绍比较笼统，针对这么多内容，如果将目标定得太过宽泛，可能就迷失在 Spring 生态之中。我建议呢，还是深入你当前使用的模块，如 Spring MVC， 并且从整体上把握主要前沿框架的应用范围和内部设计，至少要了解主要组件和具体用途。毕竟如何构建微服务等已经逐渐成为 Java 应用开发面试的热点之一。 第三，我们来探讨一下更多有关 Spring AOP 自身设计和实现的细节。先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需要切面编程呢？切面编程落实到软件工程，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模块化，而不仅仅是为了减少重复代码。通过 AOP 等机制，我们可以把横跨多个不同模块的代码抽离出来，让模块本身变得更加内聚，进而业务开发者可以更加专注于业务逻辑本身。从迭代能力上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切面的方式进行修改或者新增功能，这种能力不管是在问题诊断还是产品功能扩展中都非常有用。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分析了 AOP Proxy 的实现原理，简单回顾一下，它底层是基于 JDK 动态代理或者 Siglib 字节码操纵等技术，运行时动态生成被调用类型的子类等，并实例化代理对象，实际的方法调用会被代理给相应的代理对象。但是这并没有解释具体在 AOP 设计层面什么是切面，如何定义切入点和切面行为呢？ Spring AOP 引入了其他几个关键概念。 Aspect 通常叫做方面，它是跨不同 Java 类层面的横切性逻辑，在实现形式上既可以是 XML 文件中配置的普通类，也可以在类代码中用 @aspect 注解去声明。在运行时， Spring 框架会创建类似 Advisor 来指代它，其内部会包括切入的时机和切入的动作。 Join Point 它是 Aspect 可以切入的特定点，在 Spring 里面只有方法可以作为 Join Point。 Advise 它定义了切面中能够采取的动作，如果你去看 Spring 源码就会发现 Advise、Interceptor 并没有定义在 Spring 自己的命名空间里，这是因为它们是源自 AOP 联盟，可以看作是 Java 工程师在 AOP 层面沟通的通用规范。Java 核心类库中同样存在类似代码，例如 Java 9中引入的 Flow API 就是 Reactive Stream 规范的最小子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不同产品直接的无缝沟通，促进了良好实践的推广。具体的 Spring Advise 结构请参考文稿中的示意图，其中 Before Advise 和 After Advise 包括它们的子接口是最简单的实现，而 Interceptor 则是所谓的拦截器，用于拦截住方法调用事件，进而采取相应动作，所以 Interceptor 是覆盖住整个方法调用过程的 Advise。 通常将拦截器类型的 Advise 叫做 Around。 如果从时序上来看，则可以参考文稿里的图理解具体发生的时机。 Point Cut 它负责具体定义 Aspect 被应用在哪些 Join Point， 可以通过指定具体的类名和方法名来实现，或者也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定义条件。你可以参看文稿中的示意图来进一步理解上面这些抽象在逻辑上的意义。 Join Point 仅仅是可利用的机会， Point Cut 是解决了切面编程中的 Where 问题，让程序可以知道哪些机会点可以应用某个切面动作，而 Advise 则是明确了切面编程中的 What， 也就是做什么，同时通过指定 Before、After 或者 Around 定义了 When， 也就是什么时候做。在准备面试时，如果在实践中使用过 AOP 是最好的，否则你可以选择一个典型的 AOP 实例，理解具体的实现语法细节，因为在面试考察中也许会问到这些技术细节。如果你有兴趣深入内部，最好可以结合 Bin 生命周期理解 Spring 如何解析 AOP 相关的注解或者配置项，何时何地使用到动态代理等机制。为了避免被庞杂的源码弄晕，我建议你可以从比较精简的测试用例作为一个切入点，如 Siglib Proxy Test。 另外 Spring 框架本身功能点非常多， AOP 并不是它所支持的唯一切面技术，它只能利用动态代理进行运行时编织，而不能进行编译期的静态编织或者类加载期编织。例如在 Java 平台上，我们可以使用 Java Agent 技术在类加载过程中对字节码进行操纵，比如修改或者替换方法实现等。在 Spring 体系中如何做到类似功能呢？你可以使用 AspectJ， 它具有更加全面的能力，当然使用也更加复杂。今天我从一个常见的 Spring 面试题开始，浅谈了 Spring 的基础机制，探讨了 Spring 生态范围，并且补充分析了部分 AOP 的设计细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请介绍一下 Spring 声明式事务的实现机制，可以考虑将具体过程画图。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